你当时对我好，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？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，反正不是我的我也不该要。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，谁的耳边总有蛐蛐在萦绕，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，还笑那草草弹幕着小乔。天灰了，雨坠了，视线要模糊了，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。爱走了，心走了，你说你要走了，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。 红雨飘不分几楼，回忆怎么写，你美不如当年，流转我心间。渡口边最后一面，洒下了句点，与你若只如初见，何须肝肠离别。 长离